第35集， 他看你的眼神跟看我的眼神完全不一样，你怎么发现？ 白思君一脸不解。 他看我什么眼神？ 就…… 梁如将双手环抱在胸前，开始回忆当时的情景。 恨不得你每分每秒都只看他的那种含情脉脉。 梁如说到这儿，打了一个激灵，就跟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似的。 哎呦妈呀，腻死我了。 放到现在，白思君多少还是能够看出来梅雨琛对他有好感。虽然梅雨琛偶尔会跟他乱开玩笑，比如把他压到地板上比大小，但他也知道梅雨琛不是个闲得没事随口乱说的人。所以梅雨琛说在想他，那就一定是在想他。白思君抿了抿嘴唇，压抑住心中扑腾扑腾翻滚的彩虹小泡泡，顺着梁如的话继续。 嗯，他这人确实不知道遮掩。 梁如突然露出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，一脸凝重。 白哥，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？ 白思君不解地看向梁如。 什么叫做他不知道遮掩？你比他更不知道遮掩好吗？ 我哪有？ 梁如啧了一声，一针见血。 我看你对他呀，就是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简直恨不得把你家这个大宝贝宠上天呐。 白思君怔了一秒，连忙否认。 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想多了。 梁如撩了一下头发，颇为得意。 哎，你不用否定啊，我在感情方面看人可准。 白思君嘴角抽搐了一下，故意说：“ 那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？” 你…… 梁如翘起兰花指，颤抖着指着白思君：“ 你竟然这样对你的好姐妹！” 好好好，别生气。有机会给好姐妹介绍男朋友， 这还差不多。 梁如离开后，白思君突然反应过来，他怎么还真跟梁如成好姐妹了？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接着掏出手机，打开梅雨辰的对话框。 我周五下班就过去。 这一次梅雨辰没几秒就回复了一条消息。 好。 平时梅雨辰发消息喜欢打句号，白思君总觉得那像是身为作家的一种执着，总要打上句号才算写完了一个完整的句子。但是这一次梅雨辰没有打句号，孤零零的一个好字，少了几分从容，多了一股迫不及待。下一秒梅雨辰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，是一个笑脸表情。白思君微眯起双眼，生平第一次有了不想上班的念头。怎么办？好想现在就过去见他。5 4 3 2 1，时间终于到了6点整，白思君猛地站起来，一不小心把办公椅弹到了1米开外，四周的同事都被他的动静吓了一跳，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他。 那个，我先下班了。 白思君把办公椅退回座位上，然后拎起昨晚就提前收拾好的背包，赶在第一个跑到打卡机前打卡下班。 哎，小白，你周末要出远门？ 差不多吧。 周五的下班高峰期简直就像地狱。白思君把才买的点心护在怀里，生怕被地铁上的沙丁鱼给挤坏了。等地铁驶入郊区后，部分行驶路段位于地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夕阳一点点的下沉，窗外逐渐笼罩上一层夜幕。白思君没有吃晚饭，肚子有些饿，他买的糕点比较多，原本可以拆开先吃一些，但他还是打算忍着，等待会儿和梅雨辰一起吃。地铁站到别墅区不过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，不知为何今天走起来却格外的远。 白思君三座并作两步赶到梅雨琛家附近时，时间约摸8:10。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不自觉地朝梅雨琛家张望。等走得近了，便看到不远处的2楼平台上站着一个颀长的黑影。黑影双手环抱在胸前，手肘撑在栏杆上，身子前倾，任谁也能看出是在等人。白思君不由自主地勾了勾嘴角，加快步伐朝梅雨琛家别墅走去。别墅大门已经打开，白思君轻车熟路地推门进去，接着破天荒地看见梅雨琛竟然站在玄关门口等他。如果还在寒冬腊月，梅雨琛绝对不会轻易出门。白思君仿佛看到了一只从冬眠中苏醒的刺猬，正迫不及待地等待他的投喂。 等久了吗？ 白思君把手中的点心盒递给梅雨琛。梅雨琛接过点心盒放在鞋柜上，没有回答白思君的问题，而是给了他一把钥匙。白思君大概猜出梅雨琛的意思，但还是问出来。 这是以后自己开门。 梅雨琛说完，拉着他的手腕往里走。 来，跟我来。 白思君走进餐厅才知道为什么梅雨琛这么着急地拉他进来。餐桌上摆着一盘卖相奇特的青椒炒肉丝，一盘粘成团的土豆丝和一盆清汤寡水的番茄鸡蛋汤。 你会做饭？ 梅雨琛绕到他身后，双手搭在他的腰上，一边往餐桌旁推，一边说道： 不会，你快尝尝。 看样子也是不会。白思君坐下后尝了一口青椒肉丝，结果立马被咸得五官都皱到了一起。梅雨琛坐到他旁边，撑着下巴问： 怎么样？ 书评这种东西写多了，白思君自然也是练就了一身说套话的本事。 这个青椒炒的火候到位，入口即化。至于肉丝嘛，完美的沾染上了豆瓣酱的香味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只是如果放了豆瓣酱，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，就不要放盐了。 我就知道炒咸了。 白思君见他那样，忍不住安慰： 没事，配着白饭吃刚好。 梅雨琛抬起眸子来，眼睛里闪着微光，也不知是无心还是故意。 那你都要吃完？ 行吧。白思君抿住双唇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梅雨琛在白思君对面坐下，和他一起吃，只是明显避开了那灾难般的青椒炒肉丝。白思君多吃了几口，倒也觉得还好。他好奇地问： 你怎么突然想做饭了？ 梅雨琛的眼神仍旧停在餐桌上，闪躲似的含糊。 白编辑上班辛苦了。 梅作家做饭也辛苦了。 两人吃过晚饭，白思君自觉地把梅雨琛留在厨房里那堆烂摊子收拾好。等他回到客厅时，梅雨琛已经拆开点心盒，正盘腿坐在沙发上等他过去。白思君在梅雨琛身旁坐下。 怎么不先吃啊？ 梅雨琛把塑料勺子递给他，然后驾轻就熟地在他大腿上躺好，仰视着他。 等你喂我。 白思君已经懒得吐槽他自己没手了。他把点心盒拿在左手，然后右手挖了一勺点心喂进梅雨琛嘴里，而梅雨琛闭着眼睛，表情很是享受。 结尾还没有写好吗？ 梅雨琛咬着勺子应了一声。 你先看看前面的如何。 好。 梅大爷悠哉悠哉地吃了一阵，突然睁开眼。 你怎么一直在喂我？ 不是你让我喂你的吗？ 我是说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